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多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。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诵读小站。在新春到来之际，诵读小站推出特别节目《书里的年味儿》。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国学讲师王风尘，为我们讲述一则春联的故事。 大家好，我是王风尘，今天呢给大家说一段有关书生王羲之写春联的故事。相传呀，王羲之从山东老家迁移到浙江绍兴落户，乔迁之喜又知新春之际，不仅挥毫就写了一副门帘，春风春雨春色，新年新景新家。此帘嵌了三个春字和三个新字，非常贴切地展现了新春景象。他十分满意，就叫家人贴在门口。可不料因为王羲之书法盖世，为时人所敬仰，此帘刚一贴出，即被人趁夜接走了。家人告诉王羲之，王羲之也能够理解粉丝们的心情，所以也不生气，又提笔写了一副，让家人再贴出去。这副写的是莺啼北里千山绿，燕语南林万户欢，充满了春日的生机，对仗也十分工整。谁知天明一看，又被人接走了。这天已然是除夕了，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了。眼看左邻右舍家家户户门前都贴上了春联，唯独自己家门口空空落落，急得王夫人直催丈夫。王羲之想了想，微微一笑，又提笔写了一副福双至，祸不单行。家人大惊，夫人更是不解，可是王羲之却笑而不语，让儿子只管贴出去。夜间果然又有人来接，可是呢发现这副对联写得太不吉利了。尽管王羲之是书法名家，那也不能将这副充满凶险预言的对联取走张挂呀。来偷联的人呢只好叹口气，又趁夜色溜走了。初一早晨天刚亮，王羲之家门前已经围了很多人，大家对书圣写出此联很是不解。这时王羲之出门提笔，在圆联下面分别加了三个字，这副对联啊就变成了福双至，今朝至，祸不单行，昨日行了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。天气预报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来关注一下今天北京各主要景区景点的天气情况。故宫晴转多云，5度到零下6度，八达岭长城晴转多云，1度到零下11度，延庆龙庆峡晴转多云，2度到零下11度，平谷金海湖晴转多云，3度到零下10度，怀柔红螺寺晴转多云，2度到零下8度，怀柔慕田峪长城晴转多云，1到零下11度，密云云蒙山晴转多云，1到零下14度，大兴半壁店森林公园晴转多云，4到零下7度，门头沟灵山晴转多云，0下2度到0下14度。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。